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杨钰莹，是她带来的《风含情，水含笑》。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呢，我要告诉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乐听经典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贾悦。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是由谭咏麟演唱的《讲不出再见》。 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何时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念，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浮沉浪子任照，哪会没有思念，令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想都不要，流言 刚刚的那首《讲不出再见》或许是传唱最广的一首粤语歌之一了，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的一首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在很多高校的毕业典礼上呢，这首歌都被当作是毕业歌曲来演唱。继续来听好歌，来听内地歌手江涛演唱的一首去赞颂坚韧不拔精神的《愚公移山》。 Oh!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节目。在上半时段最后呢，我们会听到张学友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很长，叫做《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虽然歌名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您一听到旋律啊，就会觉得很熟悉了。在这首歌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请您不要走开。 想留住你匆匆的身影，让我能有片刻的安宁。明知我的梦像那漂浮的风，却把我的心托付在梦中。只想留住你回眸的笑容，遮住我心忧伤的阴影。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的。总想拥有自己的天空，却无奈泪湿太多的心碎。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梦中的你何时能回头，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 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

叫我追，却看不清他是谁。风儿又南向北吹，我却又东向西退。清晨醒来看见你，睡得很甜很美，只是面容有些疲惫，像是梦里将谁追。我知道你不轻易流泪，也不轻易让我伤悲。我知道 田震的声音是非常有辨识度的，我想不用介绍大家也能够听出来，刚才的那首歌呢来自于他，是他演唱的一首叫做《水姻缘》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当年被用在了电视剧《霹雳菩萨》当中作为了一首主题曲。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王菲的一首《梦中人》，由王菲的声音唱出啊，让这首歌有了一种梦幻的色彩。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由王菲带来的《梦中人》，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张靓颖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我们说好的》，其实呢就像是一段誓言，讲述了几乎完美但是却脆弱的初恋般的这种情感。这首歌呢用刻意的一种平实的语言方式来传达出了情感的部分真和痛，悠扬婉转又带着感伤，很打动人。 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两座朋友，时间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此邂逅你变得那么瘦，我还是沦陷在你的眼眸，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这一 将会成为别人的落寞。有道分岔的路口，你想做我想要，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 刚刚听到的那首张靓颖的歌呢，叫做《我们说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它就是陈绮贞的一首《旅行的意义》。这首歌呢，是很多人在旅行时必听的一首歌。在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呢，就为大家送上这首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小时候别人都说不要动，要拍喽。我喜欢说不要停，要拍喽。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这个世界就像是不停流动的歌曲，看你拍到的是哪一段旋律。 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走进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心伤我那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才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北京时间